我说的安排，现在是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发呆，呜呜呜呜呜，自由的飞。脚步到车走路也无所谓，因为我要时间想念，想到他，呜

节目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交通安全风险大，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拐弯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切忌违反交通信号，杜绝闯红灯。国道省道车流量大，交通条件复杂，请货车驾驶人在国道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切忌超速超载，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毁。祝您一路平安。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玩，懵懵懂懂的叫，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相爱却从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麻烦的手上，每一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啊。小孩在楼上玩，外妈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少段爱有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弯弯，看病流泪的朋友。 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我觉得很多事情来得很突然哈。卓伟他的摄影团队的集体反水了，在此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第一狗仔是以爆料明星的方式一次一次的把自己推上去了。那在公开信中呢，集体提出辞呈的摄影团队再强调，离职并不是因为分赃不均，而是因为工作理念冲突。 夏日已成泪，oh,

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第一狗仔，现在应该是卓伟了。说到这个人呢，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来说，狗仔队是调查记者的一部分，一个旁逸斜出的分支，一个有些旁门左道但却也得到真传的偏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净的还是职业的训练有素的狗仔队是标准的记者，那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甚至努力隐藏的部分。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懂得花瓣的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带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你的自由只是怕失落。猫爱上孤独，鱼又怎能够懂得？超越断流怎会晓得，从喜欢到占有，从期盼到失落，爱说带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我才知道

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我没有抱怨。 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昨夜的云轩， 我为你撑杯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你一生说明还舍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让一切微妙的感动。 我们说到狗仔哦，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好听啊。狗仔其实就是最高级的记者，目前呢只是把镜头对准了明星。这虽然从案例上不会对公共利益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但这种行为本身仍然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它让人们明白监督和揭露的重要性。不管是真人秀还是电视剧，或者是传说中的访谈，以及微博上秀出的恩爱，一切都是表演，而狗仔队所做的就是把表演拆穿。 你说过我像小孩，总是有初恋的情怀，我对你那份依赖也是我不该表白。如果你不爱我真的洒脱，何必回头再看我。 我明明应该比你知道更多爱情的无奈，偏偏总是我想不开，死心就是不该，什么话都说出来，像排山倒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跟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不能再感慨，不管还有多少的伤害和失败，因为你才会明白。 有人说 时来，我在等着你回来。如果你不爱我，真的想错，何必回头再看我？ 我明明应该比你知道更多爱情的无奈，偏偏就是我想不开，死心就是不改，什么话都说出来，想开想到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可能再看看，不管还有多少的伤害和失败，因为你才会明白。说出来，相爱相到海，我的情我的爱，为什么变坏？一个人的缘分，谁比谁更精彩？我想拥有的未来，我不能再感慨，不管还有多少的伤害和失败，因为你才会明白。 Yeah, yeah, yeah.